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最近成立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筹委会。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广泛举办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革命生涯和业绩的介绍宣传工作和讨论会。